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朝马仔又放假，不过有小欣欣冇有怕，我系小张张。 多谢多谢，咪欢迎咧！我哋今日咧就系好开心啦，有小欣欣喺度啦。 冇马仔唔使发自勤啊，我系小欣欣。 我系小欣欣，大家好。 会问啦，因为个 Alpha 而家啫， 系啊， 一个人放假好多原因嘅、 啊， 三个拣啦，一个系偷懒啦，第二个唔知醒啦，第三个可能咧今日咧佢检查唔知乜嘢啦，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佢已经系验人啦今日， 几多个月啊？ 系咩？ 几多个月？ 十年咯，佢 应该照得超声波噶咯， 佢石英嚟噶，应该都生得出噶啦， 哪吒。 哦、生得开心啲啊！ 三年， 希望真系能够揾出嘅就系佢个肚腩咁大嘅原因啦。系啦，睇埋妇科都唔系嘅话咧，咁啊自己应该要好好地检 讨下。 好啦，生得开心啲，希望佢母子平安吓。 冇错冇错， 母子平安， 希望佢一索得男。 可能佢中意女咧。 恭喜恭喜！ 收到86%啊！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朝11:30。礼拜三早上，有啲人又问我：今日马老爷咧放假咧，系咪因为佢惊咗客家婆咧，所以逃避咧？咁我谂应该唔会嘅。 佢点会啊？ 佢成绩咁好， 佢重建客家村啊嘛，大家唔记得咗咩？佢仲要深入胭脂地去拯救梁师傅啊！ 佢将红灯改变绿灯， 佢好有心嘅。 今日天气咧多云嘅景象就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有阳光炎炎。 今日星期三啦，所以咧十一点钟之后咧就有啲 AI baby 嘅 BB 班。但系我同阿欣欣咧估唔到 AI 啲咁即系点样咁超科技咁现代嘅世界，竟然阿李丽蓉可以讲咁得人惊嘅。 冇错，一阵间同大家分享 嘅古仔嚟吓我哋两个马男龙。 我即刻着翻件褛啊！ 即系听 我头先自己讲啊， 你次次你着褛，你上个礼拜着褛噶啦。 唔系今日已经热啲噶啦。 喂，但系佢古仔真系好得人惊，我头先 系好得人惊啊！ 突然间都打咗个冷震。 嗯，系真人真事嚟噶话， 系 啊，因为其实咧就咁嘅，我哋每一次咧要上呢个 AI BB 班咧，咁啊呢个博士都好好嘅，佢会俾晒碌屎我哋啦。咁我已经见到嘅就係话佢话喺日常生活里面嘅话有冇遇过使用人面侦测嘅例子呢、我正正就可以喺呢个位同大家讲一个灵异事件。 人面侦测呢一样嘢大家有手机呢几年呢都好熟悉啦，即係用嗰个 Face ID 啦，一睇咁样就可以开到啦。亦都有时影相嘅时候呢你会想写返呢个系欣欣呢个系咩。 我就 tag 返佢。 咁有時tag翻會tag錯嘅，我都試過嘅，因為有時因為你佢通常都係根據你嘅面部特徵去tag嚟噶嘛，即係可能你佢由你過去一百張相裡面，哇發現你都係啊咁嘅造型嘅，咁嘅髮型、戴眼鏡係啦，短頭髮，咁佢就可能自動偵測就話哦呢個會唔會係你咧？咁佢 suggest 嗰個係咪你嘅咁樣？咁試過我有因為有啲同學啦，同我嘅造型都好似啊，女仔嚟嘅， 咁大件事， 我妹都試過，咁咧就 頭髮長度都應該唔同噶。 唔係有時即係可能戴帽啊或者咩咧，咁啊遮咗。 佢就以為你短頭髮。係 啦，特別係我堂妹咁樣都幾粗下 咁。係啊，我咪就係話，如果女同學似你嘅話，都幾大件事。 咁所以試過係踢錯嘅咁樣咯。 踢錯咪好唔開心啊！ 我唔敢話翻俾你聽，自己笑咗就算啦。 我覺得好多時候都係咩㗎，都係唔準嘅，係啊，都係假嘅，即係應該話嘅，唔係話假嘅，即係佢係錯咗咯。 可能未必咁準確嘅， 係啊，唔係咁準確。 咁可能阿 Leo 博士嚟到就已經講啊，依家啲新科技已經係可以好準確。 咁嘅， 唔係啊！我哋上次都問佢㗎，即係我上次問乜嘢咧？我話啊係啦，上次你同阿馬小強嘛，我會唔會 read 錯？佢話有時可能都會，因為你嘅特徵就可能戴鏡啦、短頭髮， 但塊面冇佢咁長喎，你 佢冇輸入到嗰個條件係塊面長啊嘛，即係純粹可能佢認 戴眼鏡、 短頭髮、 男性 咁樣，或者係即係可能著恤衫咁啊，即係馬小強可能著恤衫啊，即係可能淨係輸入咗呢啲條件咧，咁佢就憑住呢條件去揾，咁你冇寫落去嘅嘢咧，佢就冇去分別咁樣。 所以我以前咧成日覺得戲裏邊咧嗰啲個賊咩樣㗎？咁跟住你講咧， 嗰啲拼圖， 拼圖畫出嚟。其實我成日覺得 個個差唔多，龍眉大眼，都係賊咁樣。 好耐以前咧，好耐以前，而家比較少啊。報紙仲會登埋噶嘛，即係警察話嗰啲 係啊，畫出 咩樣？ 就算嗰啲古裝劇裡面咧，嗰啲王 莽啊， 咩 嗰啲鬼咁搞笑？ 喂，又係兩隻眼一個鼻，典型㗎。 同埋通常即係嗰啲時間，你都好難去。好留意嗰個人嘅樣 子， 因為好難記得到個樣子。 除非嗰啲特徵嘅啫，個鼻好大啊， 咁嗰啲通常都蒙翻個面啦。我諗佢自己知自己事， 或者有條疤痕啊， 或者戴翻口罩咁有啲誠意。 冇錯，口罩更加添啦。我哋自己 Face ID 都用唔到㗎，有一段時間係嘛？之後佢再叫 update 翻之後，你先叫做好啲啫嘛。我而家好多時候我 Face ID 都係唔，佢都係要我輸入翻密碼 嘅。Face ID 咧，以前咧曾經你有冇試過咧戴口罩都 read 一次啊？但我發覺其實真係唔好得。 我唔得 咯，就係戴口罩係真係唔得嘅。 係我，所以我好少用 Face ID 咯，即係我發覺好唔準，即係次次我撳得嚟都即係已經撳到佢啦。 有冇聽過 Face ID 係好危險㗎？ 即係啲人 cap 咗你相就攞去。 唔係，係嘅，就男女朋友嘅時候係啊，你會 lock 咗你自己嘅電話㗎嘛。但係當你瞓覺嘅時候咧，佢就用你嘅 Face ID 開你嘅電話，之後佢睇你裡面嘅嘢咯。所以我係唔會用 Face ID。 欣欣話：我行得正，企得正， 我行得正，企得正，翻嚟即刻改咗先。 聽過啊，係啊，即係你懷疑個女男朋友嘅話，出邊佢哋有啲嘢，跟住你趁佢瞓覺嘅時候，我就用佢個 Face ID check 佢曬個裡面啲嘢。 但唔使打開眼㗎，即係可能瞓著， 唔使嘅。佢大約嘅話，佢就會開到㗎啦。係啊，小心啲好啲。 都可能驚㗎喎。 指紋你會喐佢啊嘛，你 Face ID 嗰樣你懟埋去塊面就已經得啦嘛。 哦，係 啊， 不過咁 危險啲咯。 即係有對策嘅，即係你手機咧，我冇用下，即係咁講嘅。手機咧有啲隱藏嘅 file 咧係。你入咗之後 啲隱藏嘅folder 嗰度， 開到手機睇唔到 嘅，係啦，開到佢都揾唔到，即係可能你擺得好入，係咪？有時你都會咁噶啲 file。 我覺得太多 入到你自己都唔記得噶嘛， 係啊，你自己唔記得咗，想揾翻去咗邊啊？ 係啊， 揾唔翻揾翻，咁咯，都成日好多秘密。咁頭先講過咧一個古仔咧，嚇到我哋兩個咧啲汗毛都直豎啦。 嘅，冇嘢嘅，大家一陣間可以期待 一下。一陣間就知啦，係啦，AI baby。 博士聽完， 我想問一問啫嘛， 係啦，可以點樣解釋？ 冇錯，可以點樣解釋呢個現象咧？咁樣係啦。 好，咁啊講下現代社會啦。嗱，咁世界上有一樣叫放題啦。咁啊，今日睇到個報新聞咧，就係外國發生嘅。其實我覺得呢，我唔知而家香港啲放題或者自助餐有冇呢一個嘅做法咧？咁樣，咁。其實我係覺得係 fair 嘅，公平嘅。雖然咧放題任你食啦，咁但係咧有個叫網紅啦，知嘅啲網紅咧會中意拍好多片啦，擺到上網啦。哎呀，我做咗啲咩嘢咁樣，咁所以呢件事咧就曝咗光啦。咁樣咧佢就四個人走去食一啲叫放題啦，日式嘅。咁本來咧就大約五六百蚊就埋單嘅啦，即係港幣六五六百蚊啦嚇，好平我覺得。 O K 啊， 好平喎。咁但係咧就講佢將好多食物咧圓盤咁拎過嚟自己台圓盤拎佢，咁結果咧到最後剩低大量大量嘅食物啊，即係睇到都。即係你啲覺得 嘥嘢， 唔係我直情以為呢張台其實係唔係嗰張，係咪嗰張主台嚟嘅？即係擺食物嘅台嚟㗎。 即係佢純粹攞咗嚟自己台， 純粹攞自己台。 好老土喎、啊， 好老土。咁所以咧就要懲罰啦。 係啊， 嗱，本來咧、啊、如果你有 flat fare 咧，就係大約頭先講咗啦，五六百蚊啦。而家罰咗佢，因為全部要計翻錢啊，逐件或者逐款，因為佢有個計數方法啦。 即係食唔曬嗰啲， 全部食唔曬嘅都要計翻，逐個計，結果。埋单系1600几港币，即系三倍咯。 哦， 本来佢五六百蚊埋得单噶啦。 咁呢啲系贪心嘢的果啦。 系啊， 但系因为其实之前去有嘅，我去烧肉，譬如烧肉啦，烧肉其实你有啲都系叫做任食放题噶嘛。咁、你攞咗翻嚟咧，佢或者打边炉都好啦，即系呢啲我哋所谓即系无限量你可以食 嘅 话，如果佢剩翻咧，佢通常咧墙上面都会挂住一个唔好浪费食物，如果唔系每件计嘅、通常都系会咁样。 但好少会真系执行噶嘛？ 其实嗱。通常你可能食剩一兩件，咁佢咪即係當我當你咬咗一啖，或者你可能咬咗一啖咁樣，我真係 即係生你啲齒一個角咁樣，係 啦係啦，即係你有食過嘅痕跡咁樣啦。咁佢通常都唔會同你計嘅。 但係同埋你點樣逐件計 咧？真係太過分。 你點逐件計咧？你計幾多次一件咧？如果你個譬如你剩低五件咁，你點計？ 所以剩翻少少，通常佢都唔會同你計。 係 咯，但你太離譜啦嘛，成盤啊大佬。 係啊， 但係點解會咁樣咧？點解會成盤攞翻去咧？ 我覺得第一可能佢即係網紅啦。我唔知啊，即系佢系想拍啲，即系哇！你摆你成台都系啊！ 你唔知点解咪即系等于做嗰轮，你有一个就去啲咩回转嗰啲寿司嗰啲，就舐你寿司就摆翻落去。佢都系想拍啲嘢之后多大家嘅点击率啫嘛。 系啊， 哇！但系嗰个大件事好多， 嗰个离谱大件事， 因为你直情系破坏咗个信任。 因为我去嗰间嘢，我几惊 系嘛？ 其实我嗰时候即系曾经有谂过呢个问题嘅。我唔系话啲人会衰到嘅，即系舐完啲食物之后再摆翻喺度。就算若果唔係嘅話，佢係有一個嘢吸住噶嘛。你就係攞埋嚟望一望，或者佢打個黑黐，跟住就我都係唔食呢件嘢啦。吸翻埋之後，我擺翻上去都得 噶 喎。你完全唔知道之前究竟咧， 嗰條輸送帶上發生過啲咩事？ 佢嘅前世今生係發生過啲乜嘢事？先至嚟到你呢度， 又冇出世紙。 我真係有時幾驚噶。 但我唔明白人哋會咁做噶喎。嗱，可能我真係我個人唔會咁啦。我覺得你望到噶嘛，個透明罩嚟噶嘛，裏面係乜嘢你睇？ 嗰件事發生，即係如果唔係佢拍片咧，我諗所有人都唔會， 係咪先 會諗， 會諗到有人咁樣做？ 攞完之後望一望，然後擺落去，使乜望啫？你都望到啦，係咪先？唔好意思噶啦，我覺得咁咯。 但 係 有時我真係有見過嗰啲嚟到你面前嗰啲咧，即係咁啊，不斷咁樣回轉嗰啲咧， 又見到你啊，陳生。 冇錯，冇人揀嘅話，係必定有原因嘅。你覺唔覺得？可能 試過咧，以前咧，依家應該執曬噶啦。以前有間好出名嘅回轉壽司，就出名平嘅， 冇錯。 啲人去挑戰， 你去新嗰度都係都為咗佢平啫。 係啦，跟住係啊，咪就係出現呢件情況。佢最好即係嘅嘢就係咧，佢真係好透明嘅。佢個兜咧，未嚟到你面前已經係歪。 啲狗狗嘅， 系跟住粒兜个兜上面黐住三四粒饭咁，你唔知佢发生过咩事，咁都好，咁你见到你唔会拣啊嘛， 系咪？ 系好过佢好人好者冇事咁样嚟到你面前，你食咗原来唔知佢发生背后佢发生咩事，但系嗰个咧你见到嗱上面可能有少少吞拿鱼咁样一劈，跟住嗰度有一粒粟米，跟住呢度粒饭，跟住一个兜咁样吸住嚿红豆军舰咁样啦，咁你就话咩事啊？咁你唔会拣啊嘛，咁咪安全咯，即系宁愿拣。件靓靓仔仔嘅， 你做人又几好喎、啊！即系你会觉得 换个角度， 系啦，换个角度嘅就好似小强咁样，系咪啊？我样生出嚟就系咁啦。我见到你嘢，我知道唔好卖身。 一嚟就系啊，可以拒绝啦嘛。 即係好過靚靚仔仔，原來我係呃我嘅咁樣。 渣男嚟嘅， 渣男嘅咁樣，起碼我唔會受傷先。 我真係估唔到年壽司嘅話，你都可以到唔出人生嘅大道理。 好有親切感，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啊！ 你搞到得底啊！ 咁即係小強就係嗰啲反轉嘅壽司啦。 佢就係嗰啲甩皮甩骨嗰啲。 甩皮甩骨係啦，有粒飯啦，有粒粟米啊，再有粒唔知咩中華沙律咁樣。 冇錯，我擺到明嘅就係冇人揀㗎啦。你都揀我嘅話， 就巡迴咯，喺度係咁喺度開 tour 啊， 係啊。你係咪成日都會見到嘅？就係陳生不停咁樣喺度， 不停喺度巡迴咯。 係啊，但都冇人。我就心諗嘅就係 開 tour 啦。 其實如果已經有幾個 round。唔該，你攞走佢啦，好冇啊！你做咩仲要佢喺度獻世咧？ 可能佢係當一個大使嘅角色， 親善大使。 因為佢唔會有人攞噶啦，直到你 喺過去呢一週裏面，我環繞咗呢間餐廳一週都冇人揀我，多謝。 最高善事，最多人睇 世界和平咁啊！ 原來大家都有留意呢啲， 總會有呢啲，總會有呢啲。通常嗰啲食物唔受歡迎嘅， 係 再加埋你頭先講嗰啲啦，甩皮甩骨都係， 甩皮甩骨係。其實見到都幾開心，有時咁都擺得出嚟嘅咁， 仲要擺咁耐， 係啊， 唔係咪就係俾你笑㗎， 係啊，俾你笑啦，係啊，即係特別服務， 每一樣嘢都有原因 嘅。OK， 阿馬老爺多個花名就甩皮甩骨壽司啊， 冇錯啊，呢個翻嚟㗎啦，甩皮甩骨， 可能黐住粒粟米。 OK， 我 就將個罩罩住， 先啦，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四月录得整体盗窃案有7167宗，较旧年同期升近四成，较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就多大约9%。相信盗窃案上升同社会复常有关，同旅客或者非本港居民冇直接关系。警方又话，超市等零售业界现时较多利用自助收银机，以节省人手，但是有市民未有为所有物品扫描付款，被职员揭发报警。今年头四个月的店铺盗窃案有近2500宗，按年升大约30%，当中以超市盗窃案占最多，有大约1000宗。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预料本港整体经济或者要到第四季或者出年才全面复苏。他说受全球经济情况、供应链问题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本港出口下跌，要靠内销和旅游服务振兴经济。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全球第七，比去年下跌两位，其中香港的营商效率和经济表现排名都下跌。邱应华认为有关数据未必完全准确，主要因为疫情令不少业务停顿，政府正是开发新经济体，例如中东、中亚和东盟，相信未来可以回升到应有的排名。邱应华又说，外访期间留意到不少外国企业对本港的投资环境、税制和专业服务有信心，亦都希望借香港寻求大湾区机遇。他年底会再次访问中东，重新会继续和欧美市场维持贸易关系。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一座住宅楼宇倒塌，至少造成四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埃及传媒报道，倒塌的住宅楼高13层，当地星期一中向裂开，随后倒塌并且引发火警。当地官员说，大楼居住的大多数是游客，目前救援行动仍然在继续。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一个游客在有大约2000年历史的罗马竞技场专场上面刻名，被当局追缉。一段上载到社交媒体的片段见到，一个男子用锁匙在罗马竞技场专场上刻上一男一女的名，并且对拍摄者的指责 布尔微笑回应。意大利文化部长圣朱利亚诺谴责有关做法是十分严重，不值得支持和极不文明的表现。他希望能够找出黑名的人，并且根据意大利的法律惩处。意大利传媒报道，警方正是调查事件，涉事者一经定罪，可以被罚款15,000欧元以及监禁5年。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74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24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8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4，跌5蚊；阿里巴巴83.9，跌1.5毫半。南方恒生科技3.86，跌2.4；盈富基金19.43，跌5仙；美团125.8，跌4毫；中国平安50蚊，系升1.5毫；友邦保险79.4，升3.5毫；恒生中国企业66.1，跌2.4；药明生物37.2，跌1.05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44.0，瑞士法郎0.895，加元1.321，人民幣7.228，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095，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32,842點，升304點。港金报17,90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4.22美元，卖出1,91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喺新界区啦，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淡江山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啊现场咧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就车多少少咯。受影响巴士路线 A41、A41P、E41 同埋 A30号去机场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清泉路啦，或者系淡江山交汇处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淡江山交汇处。全线仍然是封闭，现在现场就车多少少，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在新界区，由于有修树工程，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去屯门公路屯门方向的支路，近着海运花园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现场都是没什么挤塞的，留意现场的一带的交通。再重复多次位置，就是青山公路深井段去屯门公路屯门方向的支路，近着海运花园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受工程影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安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常怡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是比较繁忙。 咁另外啦，葵涌嘅和塘咀街由于有急修啦，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封闭，咁长过16米嘅车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对报经过有时候今日11点半下，一11点钟之后呢就会有 AI Baby 下。 Yeah, 我哋好期待。人面色的 冇错啦，咁喺网上咧有个人咧影一张相，其实耐唔耐都会见到嘅。其实咧，我觉得呢啲人咧，我系好佩服啊，唔好似好负面啊呢啲人啊，即系呢一譬如咁样做咧，我觉得我做唔到嘅，我好佩服嘅， 就 话 咧 我做唔出嘅，喺一啲嘅叫做有譬如姨妈地方嗰啲咧，即系卖家私嘅地方咧，咁样系可以咧好舒服咁冚埋被、除埋鞋，即系当系屋企咁咧，系 我通常嗰啲地方我净系顶笼坐下啲 sofa 就算噶。 我見過喺嗰度開餐， 開餐 喺度食嘢， 係食翻佢嗰度買。 唔係，佢買咗一間嗰啲快餐店嘅嘢， 喺出邊買入嚟，係 啊，喺出邊嗰度買入嚟食咯。跟住佢就坐喺嗰度當係自己嘅客廳。 冇人趕佢咩？ 冇人趕佢啊，就覺得好奇怪啊。但我去嘅時候係晏晝嗰啲時間嚟嘅，兩三點鐘， 即係唔算好多人咁樣。 唔多人。 我覺得佢哋嗰個叫態度啦，或者佢哋點樣對呢啲嘢咧，都會令到某啲人咧係會繼續做嘅。即係好似又齋，喂，你都唔趕，嗱，譬如咁有人影。就寫着無恥 100% 咁樣啦，即係擺上網喺度叫公審佢啦。 當自己屋企咁喺度瞓覺， 佢瞓得好舒服。佢話知你啊，即係咁樣。我諗佢做得呢件事，佢預咗你哋點樣影佢又好咩，都瞓著咗添啊。 但係又唔係人人做得到喎？ 我咪話我做唔到咯。 咁多人喺側邊嗰度行嚟行去，跟住又無啲嘢，有啲人即係有牽下啲被啦。唔好意思，有個人喺你，即係你邊度瞓得到？ 唔係同埋嗱，呢啲家私鋪咧，即係後生可能有啲拍拖嘅時候咧，都會誒揾個角落。誒即係嗰啲 sofa 咁坐喺度，係好浪漫噶嘛， 機會 頻道。 哦，你有時間 唔 中，你都見到嗰啲情不自禁 嘅。係啦，坐喺度啫嘛，咁但係坐一陣都走啦嘛。即係同埋咧，你係揾啲隱蔽啲嘅角落坐。 嗯嗯。 咁但係我見到 試下嗰個 sofa 咧，係啦，你唔好咁諗。 係咯，我都會嘅，即係啱啱結婚之前，係嘛？去買家私，咁你都要試口。 但 係 唔準嘅，你喺嗰個位嗰度有咁多人幫你坐過，即係你買翻點解咁硬嘅？ 未開發啊嘛，佢嗰啲係啦。咁但係 通常呢啲我哋都會揾啲隱蔽啲嘅角落，或者話都唔好坐咁耐啦，驚俾人鬧啊、講啊成啊嘛。但係咧，你 send 出嚟嗰張相咧，就係一個好開揚嘅地方，即係佢周圍都好似冇其他嘢， 冇遮擋， 就得個張牀嘅啫，爭在打埋個 spotlight 落去，咁就係舞台嘅中心啦。咁嗰個人就喺上面肆無忌憚咁喺度瞓覺。 唔知點解我即係做唔到，我最近先買完床褥啦，咁樣咁每一個 sales 我睇咗幾檔啦，個個都係你上去瞓下啦，你瞓啊，我唔使你，真係唔使， 冇用噶，嘥氣啦。 唔係嗱 ，sales 叫你上去試又唔同喎， 唔係啊，但係我就話我做唔到呢樣嘢，我覺得眾目睽睽咁瞓喺度咧，好核突啊， 係會好尷尬嘅，少少尷尬嘅。 咁所以我就揾隻手撳下撳下，即係其實我最中意 check 嗰個軟硬度啫，我唔中意瞓太腍嘅咁咯。咁總之撳到好硬嘅我就買嗰張咯，唯有係咁啊。同埋好似你話齋，其實瞓一陣都。你其實唔 feel 唔到佢嗰度舒唔舒服㗎啦，所以有啲人就話呢個男人咩？喂，人哋想試下張牀，梗係要瞓一覺。 喂，佢會唔會 瞓著到就證明係好啦？咁樣 會唔會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示範啊？ 行銷。 如果我係諗住要去買呢張床褥嘅時候嘅話，我就見到有一個人正話瞓到只豬咁喎，我梗係買呢張啦。 唔係有啲床褥廣告，床褥廣告就係咁樣噶嘛？你明唔明啊？電床褥嘅電視廣告就係個賊跟住唔知去屋企爆事，跟住見到嗰張牀褥好似好舒服喎，就喺上面瞓著咗，到第二朝先俾人揾得翻。誒，做咩喺度咁樣？ 證明呢張牀褥。 證明咗床褥好瞓，不過嗰個廣告我唔知道，原來現實生活都係咁。 但我覺得如果你買床褥嘅話，係真係咧，至少你都要上去又摁下嘅。因為好多人咧對於床褥嗰個要求嘅話，係真係非常唔同嘅。我自己係唔中意嗰啲淋白白嗰啲嘅，所以其實有時 瞓到條腰好痛啊， 好辛苦嘅。但係以前細個中意，年紀開始大就有啲唔同嘅要求啦。 同埋以前咧係好講究嗰啲彈弓嗰個軟立軟臨度嘅， 壓翻上嚟。 硬啊， 係咪？ 係啊，係 啊。所以其實有時你去有某啲酒店咧，我真係會好想嘅就係話，我會問佢噶，你哋會唔會噶？譬如可能就係你瞓嗰個枕頭，問佢咯，係乜嘢枕頭咯？ 咩枕頭咁啊？ 係啊，有啲係可以俾你買走噶， 買走啊！即係如果你試過好舒服，你 買個新嘅。 冇錯，佢話其實基本上咧，佢喺唔同間房嗰度咧，嗰啲叫做 boutique hotel 啦。咁其實佢每一間房嘅話都會有唔同嘅特色嘅。咁跟住咧，佢就會試下嘅就唔同類型嘅一啲客人嘅話，佢哋都會分別嘅就係幫佢哋瞓唔同嘅枕頭。或者就係用一啲唔同嘅嗰啲 beddings 嘅嘢，咁譬如可能佢哋嘅針數亦都係取決於你瞓上去嘅時候嘅話，究竟覺得佢嗰個柔軟度係去到啲乜嘢噶嘛？咁我去過有一間咧，嗰陣時應該係新加坡有一間嘅 boutique hotel， 跟住咧佢就有好多呢啲唔同類型嘅嘢嘅，譬如可能係枕頭嚟講嘅話，佢都有分軟硬度，有好多隻佢俾你揀嘅。咁你揀完之後嘅話咧，跟住如果你真係瞓得開心嘅話咧，佢係新嘅，到最後尾嘅時候你可以賣走。 哇！即係成個枕頭就當手信咁樣 就當係一個枕頭，你拎翻屋企咯。 好啊， 係啊，好啊。因為我覺得咧，你有冇試過即係譬如可能你用好多好多好貴嘅價錢嗰個買嘅枕頭嘅話，未必代表你真係中意嘅。 同埋你因為你唔會試到， 我都試過，係 啦，佢唔會俾你話瞓三個月試下咁樣，得你退翻我啊嘛。 所以我覺得真係幾得意咯。嗰次佢係專登有一啲咁樣嘅一啲服務咯。 係啊，家私鋪就大家唔好咁樣試啦，真係。 佢都系想俾你试下嘅，你试唔试嘅话就 真系。我觉得系最尾会唔会有人真系走去叫佢起身咧？咁样 OK 啊，我觉得。 跟住可唔可以收翻钱？ 系 唔该，你瞓咗八个钟头，收翻200蚊。 系啊， 好啦，继续翻嚟有今日嘅网上情之经典重温。 网上情知，经典重温。佢身形娇小玲珑，但系声线清晰响亮。但凡听过佢嘅电台节目，都一定记得佢个名。唔单止做过电台 DJ， 仲系出名嘅电台 DJ， 仲系独当一面嘅歌手。脑筋转得快，风趣幽默。讲咗咁多，就系今日经典重温。Sandy 林奕林珊珊。电台嘅旧拍档。一齐听听连锁反应。电台嘅时候咧，同林珊珊都曾经系青春间歌合作过。呢、這个拍档牙尖嘴利，反应又快，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仲记得嗰阵时咧，要帮节目写剧本，而佢咧就好似老师改卷咁，揸住支笔一路改一路改，呢句唔讲得，呢句唔好笑，改咗佢。转眼之间已经系好多年之前。今日重温一下佢嘅快歌，当然仲有佢嘅慢歌。在他慢歌里面有这首歌曲，觉得自己非常好听。林珊珊的《也许当时年纪小》。 也许当时我们年纪小，也许因逃避人前嘲笑，也许通通都错了。其实爱情是太少，其实一直我仍然心痴，其实依然愿从头一次，其实不死的爱意，唯愿你能尽快知，唯愿再和你天天都一起，唯愿今次真正闯的天与地，踏每一步怀着趣味，怀着热情道出此心声，怀着希冀望能再相应，怀着一个不改的决定，在我心里面唯独这段情。 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当然大家会记得他的经典作品，例如话《三个小神仙》，但你又记唔记得他帮这个节目唱出的主题曲？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 每一个晚上，把歌谈心，主持的有邓海林。而这一只歌曲的确是一个晚间节目，带来一个很醉人。少少无奈，少少感伤的气氛，就是叫做把歌谈心。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 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言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丝。谈心思，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 好多歌手除了自己个人的作品之外，他的合唱歌曲都是非常精彩的。在林珊珊的作品里面有好几首都是我好记得，包括有和 Danny 仔陈百强合唱的这首《曾在你怀抱》。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留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掩阳照你脸上，看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你这样共你讲着晦气话，沉在你怀抱，情焰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 林珊珊在我们电台的广播历史上是大家会记得的名字，同样地在香港的流行乐坛都是。除了曾在你怀抱，最近这首仲记不记得，是叫做再见 Puppy Love。 柔情万缕竟分不了先后，情如毒咒使我默然放手，请放手， 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甘牺牲站门后，情不禁地眼泪流， 忘掉你谁能接受，镇定来避免共破头痛哭难放手，凝望你含情眼眸，如今记起情话已旧，流水记忆淡淡过后，心再没有恨仇。 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甘牺牲站门后，情不禁地眼泪流， 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抗争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雷暴警告延长到一点钟，十一点十四分开始呢个环节。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系啊，就阿小欣欣吓，咁啊，头先咧，我哋第一个钟头咧都讲过咧，关于 AI 嗰个叫做人面识别咧，曾经发生过一件咁样嘅事，咁啊，所以都想问翻杨博士，你会点睇咧？从科学嘅角度。 等佢問到我個嗰題問題嘅時候咧，我先至同你講呢一件事，等你解答一下。 冇錯冇錯嚇。今日我哋 重温上個禮拜。 係啊係啦。OK 好咁嗱，我哋上個禮拜咧就講咗一啲圖像分類嘅技術啦。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乜嘢係圖像分類咧？ 記得貓啊、狗啊、人啊、櫃啊。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同埋我哋可能會自己去訓練下個模型。係啦。咁啊，都簡單考下大家啦。咁啊，睇下大家仲记唔记得啦。通常我哋咧要做一个图像分类嘅训练，咁嗰个步骤系要点样咧？不如试下计枪同我试下。 首先咧，佢要即系我哋要将嗰啲资料 fit 入去啦。譬如话呢一个系贵，咁就话听，因为佢唔识分噶嘛，系咪啊？咁譬如呢只系猫就系猫啦，咁佢就要记住佢啲特征啦。咁可能我要俾多啲图片佢，佢睇多啲啦，就会每次一见到呢一只动物，佢就知只系猫啦。 系啦，冇错啦，我哋就要定义咗一个类别先嘅，那个类别就系。剛才你講成貓啊、狗啊嘅類別，咁之後你就放啲多啲啲相。 但我驚佢分唔到馬小群同一隻馬喎。 係啦，上次 係啊，塊面都咁長， 分唔到喎。 其實都好重要嘅。 戴鏡咯， AI 都出現啦。哎呀，到底係人定馬咧？係 啊，所以好重要嘅，即係你去用唔同嘅應用嘅時候，你會落一個點樣嘅類別咧？我記得你上次都問啊，究竟呢個係一個香港人嘅類別啊，香港男士嘅類別啊？ 因為亞洲人啲樣都係咁嘅膚色，嚇隻眼可能都係比較細啲，個鼻比較冇咁高。可能都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即是他分不到性那个叫种族的嘛。即是如果亚洲人或者是黑种人黄种人他分不到。 是的，这个都是上次我都有讨论一些 AI 偏见的问题。 但是我就想问了，但是在不同的人种里面，譬如有些人的样子我乱的话，譬如周润发，因为太多人拍过他的样子，他是一个明星或者 celebrity 或者一个地方的领袖，他的样子很出名的，会不会那些会 read 到？ 通常这些明星这些类别呢都会有一些技术是专是我嚟做呢个分析嘅， 但系点解佢都系一个都系个东方人啫？点解佢又 read 到咧？ 你问紧嗰样嘢，其实两样嘢嚟嘅，即系话你如果分唔同嘅种类啊嘅人咧，咁当然有另一个模型会适合啦。咁可能亚洲男士或者欧洲嘅人士，咁呢啲系好明显嘅分别嚟嘅。咁可能即系周润发先生咁，你攞去做分析，咁我觉得都好大机会，应该嗰个模型分析到系亚洲嘅人士。不过咧，有样嘢都可以知道下嘅，原来咧有一啲 AI 嘅模型咧系专门。收集一些明星的相片，然後去做分析。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就是有时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危害人的一些资讯，或者你会不会可能创造一些资讯是虚假的。这些特别是名人就很重要。 因为个影响力比较大。 是的，影响力特别比较大。甚至有些 model 都会想分析一下你上载的相片就不包括这些人在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用途。所以通常我见科技公司都会咁样做嘅，就有啲名人咧，即系叫 filter 咧，即系过滤咗，或者咧叫做抽出嚟，就唔俾你攞去做分析咯。咁都系会可以去做一啲 AI 识别嘅时候会用到嘅技术。 明白， 系啦。咁都考你第二条问题咯。咁上次都有讲啦，即系我哋会用 AI 去分析，可能训练自己嘅 AI 模型啦。咁但系点解我哋要咁样做咧？做乜要分析自己一个模型咧？例如同学，不如你试下咯。 点解要有呢一个嘅？ 系啊，点解要训练自己一个 AI 模型咧？ 因為你如果你咁樣嘅話，你就可以 tailor made 一個係俾自己嘅咯。 係 係啊， 個 個都係因為可以咁樣咯。 等佢幫我做嘢，可唔可以咁話？即 係 譬如請咗外佣，我都要教佢做嘢，佢先可以幫到我做嘢。 因為每一個人嘅要求都唔同㗎嘛。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同埋咧有一啲特定嘅類別。 係，例如佢係暗黑料理啊嘛，我係揾男朋友啊嘛， 冇錯， 佢係揾一個 assistant 啊嘛， 冇錯， 個人嘅要求都唔同。 呢啲係好難其他公司幫到你手㗎嘛，咁你就要可能要。透過自己的方法收入啲圖片去做一個分析咁樣咯。咁、 嗯、 上次都有講一啲 AI 偏見嘅問題啦。頭先都有講啊，可能認唔到某啲、嗯、 護士多數女仔， 護士有多數係女仔啊。咁、嗯、但係咧呢一啲 AI 嘅偏見嘅問題都會帶嚟好多社會問題嘅喎咁啊，欣欣同學， 到你啦， 係啦，我記得你上次都有參加咁 啊，上次都係佢啊。 係 AI 偏見就我估係因為佢可能分析。帶嚟嗰、那個會令到大家嗰個判斷會有偏差，即如果你盲目信曬佢咧，咁、嗯、大家可能跟曬佢做咧，咁出到嚟同嗰個實際社會嘅情況會好唔同啦、嗯。譬如實際情況啊，攞翻護士同埋女性嚟做例子啦，即可能實際上我其實有好多係男護士嚟嘅喎，咁、樣咁佢如果真係完全靠曬個 AI 去制定一啲政策啊，或者係做一啲嘢嘅時候，咁就會有偏差。 冇錯啦，即可能會有一啲倫理嘅問題啦、嗯，甚至可能有啲法。法律嘅問題啦，其實有時我哋去用一啲軟件，可能大家個期望都係啊，以為佢好公平嘅、 嗯， 但係發現有呢啲偏見嘅問題嘅時候，咦，原來有落差嘅喎，有唔同嘅喎，會唔會影響到嗰個你用嘅程式嘅時候，令到嗰個功能失效呢？咁呢啲就要我哋特別要注意嘅。 同埋可能係訓練嗰 AI 嘅時候，即係我哋入啲資料落去咁樣，即係我哋入資料嗰個人，可能自己本身都可能唔多唔少有少少偏見或者係。知識所限，個 database 係唔夠嘅時候，咁都會影響到我哋訓練。 係啦，咁所以大家用 AI 模型就十分要小心啦。上次都講、嗯哦、如果你用喺一啲涉及到人類安全嘅時候，嗯、哇，咁佢你依靠 AI 去做決定嘅時候，咁、嗯、可能好危險咯。 冇錯， 啲英雄電影都講咩係對人類最好嘛？跟住個 AI 自己幫你做決定就係、 是、 消除殺曬， 所以好多電影都係用呢個做主題啊，就係、是、話哇你。如果將越嚟越信任呢啲機器嘅時候，你將好多重要決定交俾佢嘅時候，個世界會變成點咧？ 智能叛變啦！ 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即係 Leo 博士會唔會係啲好人性化嘅嘢？其實佢哋係仲未有嘅，即係譬如你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可能係講緊一啲可能道德啊，又或者係即係公唔公平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佢冇呢啲咁樣嘅概念噶嘛。 冇錯，其實仲有好多樣嘢嘅。我其實有一啲課程尾段，我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嚇，並唔係所有嘢。都可以真係依靠 AI 嚟做， 辛苦啊！ 不過我哋順住個課程去學多啲先，好嘛？今日咧我就交俾 Ivy 開一個新嘅題目。 今日先， 可能真 係 可能呢個原因，可能呢個原因 係咯，可能太難啦，覺得 drop 呢科 ，drop 咗。好 ，Ivy 師妹， 好，今日就會教人面辨識。咁咩係人面辨識咧？就係我哋可能喺一啲相裏邊揾嗰塊人面出嚟。咁主要咧就包括识别啦，或者追踪一个人面，甚至佢可以分析你嘅表情等等啦、 嗯。 最常见嘅例子就系我哋影相会有个自动对焦功能，你记唔记得有个框框系 啊，黄色嘅框框。 如果冇就点啊？ 嗯，咪会唔清咯个样， 可能代表你唔系一个人咧。 可以听 咯，系啦，而家就会问你日常生活有啲咩人面辨识嘅例子呢？ 好，我讲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我睇咗有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咧，就系、是、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台湾地区嘅一个社交平台。咁咧就系有一班人咧，佢哋就喺一个嘅摄影厂里面嘅话咧就影相。咁啊永远噶啦，摄影厂嘅话，因为系某个节目噶嘛，咁啊梗系同一个嘅 backdrop， 同一个框咁样。就会唔同嘅人咧，就分别喺嗰个地方嗰度咧就影相。每一个人咧翻到嚟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奇怪。佢就话点解嘅就系当大家喺度影相嘅时候啦，有好多呢啲黄色嘅框框会出现噶嘛？就系、是、呢个就系、是、Autumn 呢一个咧就系 Leo 呢一个咧就系 Ivy 会 tag 翻佢哋啲名嘅。点不知嘅就系无独事咧，但系一个地方，譬如可能系嗰张相，永远嘅就系喺佢嘅右上角嗰度咧，佢都会出现一个黄色嘅格格。但系里面系冇人嘅，佢就 多咗一个空框。 佢就问你呢一个系边个？ 点解我好好似好诡异咁样嘅呢？ 系好诡异啊！因为个机器 read 到嗰度有一个人，但系佢唔知佢系边个。 系啊，但系就唔知系边个。但系问题就嚟啦， 肉眼睇 佢哋就好多人都觉得就吓边度有啊？呢度都冇一个人面喺度。咁点不知咧？就有几个人都分别喺同一个咁样嘅地方嘅个 backdrop 嗰度咧，就影呢张相嘅时候，都系喺呢一个嘅右上角嗰度咧，都会叫你 tag 翻一个人。 我想问一样嘢啫，呢个博士啊，如果呢个 case 咧喺佢未再继续讲落去之前咧，如果嗰个位是有个花樽或者有一啲物件，咁佢会唔会都 misunderstand 咗系一个人面，所以有个框框。 所以我就正想就系叫你去试下，如果你可以翻翻去试下，你可以放下其他嘅物件， 会唔会 遮住佢？理论上嗰啲颜色啊，有啲 深浅色 系啦，咁其实咧就应该唔会有呢个错误。 应该唔会 系啦、 哦。 通常我哋做呢啲即系机器做分析咧，我哋其中一堂教过电脑视觉噶嘛、 嗯。 其实对于电脑嚟讲咧，佢又唔你虽然你个样好似好诡异咁啦，佢、嗯、又唔知嘅。其实佢见到咧 系 啲数字嚟嘅。 佢就系唔知先至惊啊，因为佢话呢度有个人面，你可唔可以睇翻呢一个系边个？ 对佢嚟讲，全部系唔同嘅一啲颜色嘅组合。 但系有几幅相都系一模一样，都系嗰个位嘅时候，就佢问你呢、這个人系边个？ 嗱，你可以咁样嘅，你可以试下唔同嘅角度去影、嗯，你亦都可以试下遮住少少。部分嘅位置去影， 同埋咧，我就咁听个古仔啦，我冇睇到啦。咁佢话佢嗰个框框系一个上空嘅位啊嘛， 上空嘅位 嗰度理论上系冇任何物件，即系唔会有任何嘢系可以令到， 或者会有人擒咗上去，或者喺嗰度啫， 冇嘢 张相系冇嘅。 反光啊，可能唔同嘅原因啊，令到佢好似有个人样咁样嘅组合颜色嘅组合， 但唔会喎，人样嘅组合同即系你冇嘢同有个人样系即系争好远。 但系到最终嘅时候嘅话，得到一个解释，佢哋就系话原来咧系好耐好耐之前嘅话，曾经嘅就有一位灯光师，佢系成日咧都会喺嗰个位置嗰度咧要帮你打灯嘅、 哦。 但系咧就好不幸地咧，有一次咧就喺嗰个灯槽嗰个位置嗰度咧，直接跌咗落去个地下嗰度咧，过身。 哦， 咁佢哋就相信嗰个应该系嗰个灯光师企喺嗰度，佢同你哋大家一齐合照。 小师妹好惊， 系啊，好 冇，系咪好真咧？人面识别系会有呢咁嘅正确 判断 噶 ？AI 天见 ，AI 天见。 这朵百合插多久？好梦。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很快，怎会留到现在？ 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你例如呢个古仔咧，令我谂起一样嘢。有啲人话咧，细路仔同埋动物可以睇到一啲我哋睇唔到咁嘢。咁机器或者 AI 系咪等于细路仔或者动物咧？佢哋睇到而我哋睇唔到咧？ 佢哋应该睇到嘅嘢咧，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始终佢哋都系有唔同嘅颜色嘅组合去做一啲分析咯。 来唔来有啲新闻咧，话啲人影完相咧，话见影到一啲嘢，但系佢哋影嘅时候唔见噶嘛？系啊，即系咪镜头就可以捕捉到，而我哋人嘅肉眼咧睇唔到，真系唔知啊。 系啊，都唔出奇。即系又唔可以，始终机器啊嘛，你唔可以当好似人嘅，即系眼咁样去运作。 但系杨博士就应该你唔信嘅， 我当然唔信啦。你觉得如果我喺现场，我一定会破解佢噶啦。 科学 系啊， 系无敌嘅， 系唔会有分析俾你听。哦，系角度问题啊，光线问题嘅啫。 你冇谂过你问我呢条问题，你就咁 样答。系啊，搞到我都系一下，震一震， 震一震，咁犀利，人面识别有鬼。鬼面识别啊，变咗好啦，咁我哋 AI BB 班咧，咁一翻嚟答半新闻之后咧，会继续。今日系咪仲问题问晒未啊？仲有咩考噶？ 大把嘢 试卷仲未考 啊？有啦，你谂多啲日常生活嘅例子先啦。 好， 系 Ivy 师妹嚟嘅， 真系得 check 啊！ 好啦，咁啊，翻嚟呢个风骚发明，继续 AI BB 班嘅雷暴警告有成啦。今日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20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本港楼价指数连升四个月之后转跌，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51，按月跌0.74%，四月升大约0.4%，按年比较指数跌近9%，不过今年头五个月升近5%。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指数按月跌近0.8%。大型單位按月跌大約0.7%，按年比較分別跌超過9%同埋近3%。租金指數就連升四個月，是去年一月以嚟最高。五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180.6，按月升近1%，按年升1.5%，頭五個月升近3%。今个星期六是七一回归26周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担心有人会利用这些特别日子制造议题，甚或骑劫或者采取一些行动以达至邪恶和危害国家安全目的，必须要小心应对。第一届行政长官表扬榜得奖者是到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救工作的香港特区救援队。邓炳强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因应相关救援经验，认为若果港澳和大湾区城市一旦发生天灾等紧急事故，彼此可以动员救援队互相支援。他说希望今年年底有实质方案，会视乎距离，彼此间以不迟过一个钟的时限抵达各城市，尽快协助救灾工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現時無需要開徵新稅或者調整薪俸稅，以免影響搶人才。陳茂波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強調，公共財政需要從整個週期審視，重要的是做到整個週期維持收支平衡。他預計即使未來幾年政府會發展北部都會區和其他交通基建，在完成發債之後，港府借貸比率仍然只有 9.5%， 維持在非常低的水平。陳茂波接受另一份報章訪問的時候又說，去年成立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至今已經會見超過150間企業，當中部分企業已經來到香港落戶，包括擁有先進技術的中小型公司。他預料本港下半年的經濟好轉，預測今年經濟增長達到 3.5% 至 5.5%。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1点，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5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35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5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6。跌3.8，阿里巴巴84.35，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1.6，升1.6，盈富基金19.51，齐升3仙，美团126.9，升8毫，中国平安50.1，升2.5，中国系恒生中国企业66.4，升6仙，友邦保险79.7，升6.5，京东集团139元，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43.88，瑞士法郎0.894，加元1.32。人民币7.225，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3012点，升480点。港金报178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23美元，卖出191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修剪树木工程的影响，现时青山公路深井段通往屯门公路向翻屯门方向的支路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模糊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葵涌嘅和塘咀街由于有紧急维修，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嘅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大家要留意翻。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仲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来到最后，袁爸爸的死、杨莫的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这三件案，到底可不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上堂，耶！人面识别 系啊，答问题啦。头先丽蕊同学答咗啦，咁其他两位咧， 系咩啊？讲多次个问题， 灵异噶，咪要灵异噶， 要啊，好惊啊！ 讲多次，讲多次，个问题系咩话？ 生活中人面识别嘅例子， 例如去 手 机嗰啲系啦， 做乜提佢啫？ 例如我讲过啦，我讲我而家我 join 咗间嗰啲 gym 咧，佢嘅全部会员咧系用晒人面识别嘅，佢将你影咗张相入咗嗰个 program， 咁总之你系会员，你行去门口照一照个样咧入得咁样。不过其实我有个谂法，即系其实好多嘅嗱，除咗你话戴口罩之外咧，女仔化妆前化妆后咧，其实有时都 系乔装前同乔装后， 系争天共地。我喺度谂啊，其实有时。或者佢扎你头发啊，即系 专 有冇影响？ 自己都唔认得你，咪黄 有冇影响？ 唔记得咗自己化妆妆 咁样，会员因为真系化妆之后系争个样噶嘛， 系啊， 有冇影响噶？ 髮型咧個影響就不大嘅，但係如果真係涉及到五官啊，可能有啲人咧隻眼真係完全唔同噶嘛，可能戴咗大眼仔啊，化妝又令到隻眼大咗十倍咧，本身係蒙住眼，跟住就大咗十倍咧， 再黐埋啲膠紙啊，係啊，眼線啊， 咁呢啲即係成隻眼咧，佢個五官唔同咗咧，就會有可能影響到，你都唔認得啦，何況 AI 啊， 我自己都唔認得。喂，但係如果係嘅話，你譬如可能你去某啲地方嘅話，你做完整容之後翻嚟嘅。咁咪俾你入境？ 係啊，之前有咪好多新聞就係入境咯，係真係入境。 所有人都係范冰冰啊嘛， 全部都係大眼面尖尖下巴尖尖咁樣。係 啊，個個整到個樣，我邊我都知道係真㗎。 係啊，因為嗱，我試過入境咧， 你試過整容？ 唔係，整咗都係咁就慘啊！ 我試過咧去一個國家旅行啦，咁就同我另外一位同行嘅，即係都係亞洲人嘅同學咁樣一齊入境啦。我記得嗰時係以色列啊，嗰時去，咁咧因為佢就比較少見亞洲人嘅亞洲面孔，咁我哋咧以色列出名咧嗰啲即係保安咧好嚴謹噶嘛，即係 check 你好多次，跟住先俾你入境噶嘛。咁咧我哋嗰次去咧，咁就過境啦，我哋俾個 passport 佢，咁佢睇完我同學嗰個 passport 好快俾翻佢啦，睇我 passport 睇咗五分鐘，睇好耐喎。 佢覺得你似嫌疑犯。 系啦，我话冇理由啦，咁样咁条眉咁粗， 条眉粗粗，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因为嗰时未有人面辨识噶，未有十几年前咁样， 就靠佢， 系啦，就靠佢去睇啦。咁个人望咁耐，咁佢咧就最尾都有俾翻个 passport， 但系个样咧好 confused， 好混淆咁样俾翻我啦。跟住一睇咧，咁啊过关啦。跟住我一睇咧，那个 passport 原来系我同学嚟。 捞乱咗系， 佢照俾你入，佢照俾你入， 照俾我入，佢应该知道自己咧捞乱咗，唔系其实唔似样嘅，但系咧，因为我哋两个都系亚洲面孔，咁比较少见，跟住我话又话啲保安好严密嘅， 系咯， 讲 得咩？但系真噶，因为其实嗱，坦白讲啦， 我哋都唔 认 得人哋 噶，系咪？系啊， 系啊，我哋结论就系咪 all Asian looks the same 咁样？ 系啊， 咁样讲咯。咁但系依家嗱，你依家嗰啲例子咧，即系我近排早排翻咗內地，咁佢哋都係要人面辨識嘅，即係都會有影一影嗰個樣咁樣咯，係啊，都會要影，係啦，過海關嘅時候。 咁你覺得個準程度高唔高？佢有冇再認錯你係你同學？ 應該冇啦。如果內地嘅話，應該我諗佢哋個準程度好高啦，因為全部人都係黃皮膚、黑頭髮。 喂，反為如果 AI 未必會俾佢過，係咪咧？ 係咯。 我人個人咧就會好 confuse 啊，因為是但啦咁樣，可能佢都係，我覺得佢都有少少 hea 地嘅， 係啊， 係咪？ 同埋其實有時候你換 passport 嗰時候，可能講緊係十年前啦，個樣其實有時都唔似㗎，啱唔啱先？ 又 係 喎， 我啲都唔似㗎，我睇翻我 passport。 正如啲人話，你本身150磅變咗100磅，個樣都可能有啲唔同啦， 訓練尖咗嘛。 不過我補充一句咧，頭先你問一個問題問得好好啊，究竟 AI 俾唔俾佢過咧？ 係 啦，其實咧 AI 模型咧都可以去 tune 嘅，可以微调嘅，即系例如咧，你可能 即系 tune 嘅 hea 啲系嘛？ 系嗱，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应该大家上咗咁多堂都知啊 ，AI 始终唔系万能嘅，有时都会错噶嘛，会有失误噶嘛。咁但系我哋去设计个程式嘅时候，究竟几时个容错率可以比佢高啲？几时个容错率要低啲咧？嗱，例如头先你讲可能入境呢啲，好严谨噶嘛， 应该唔可以有错咯。 系啦，吓咁可能我估计啦，我始终唔系做呢个程式嗰人，我估计佢一定会将个容错率 去到好 尽量低，尽量低，尽量低。一有怀疑，你可能有啲身份问题啦，即刻 check 下先，起码唔会系佢同学入到先啦。 咁我入房， 系仲要嗰个女同学。 咁都幾多好多嘢嘅話，其實都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係 啊，咁其實主要有幾大範疇啦，例如頭先講嘅入面識別啦，就包括譬如真係你嘅門鎖啦、門禁啦，或者有啲人翻工打卡，其實而家都係用一個入面識別嘅技術啦。咁當然有佢嘅好處，亦都有唔好處。好處就可能个公司主管就话：，哇，咁你一定要准时翻工啦，因为你个人样先开到，冇人可以帮你拍卡啊嘛，而家 系 系啦，咁唔好处就可能私隐问题啦，或者吓、啊、有时我唔想咁样噶，我唔想俾我张相你睇噶， 对雇员嚟讲咪唔好处 啦， 系 雇主咪就 系 好处啦， 因为打卡真系有时会 A 同阿 B 打埋卡噶， 系啦，即系你成日都偷偷地咁样做噶， 知道有啲人系咁做咯， 系啊， 系啊， 以前会点名嘅举手要帮你， 我要拍同一个。装咯，系啊，因为 佢认唔到我，染咗发就又认，染发型应该冇乜嘢。 可能你一日冇化妆，佢就会觉得你冇翻工啦， 系咯。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一啲嘅追蹤啦，或者監控啦，譬如好似頭先講過海關可以用啦。咁其實譬如海關而家都有啲系統咧，係識別一啲嘅危險人物啦，或者係一啲嘅通緝犯，都會放喺嗰度嘅，就會用一啲鏡頭，首先可能做一個篩選，覺得你好似通緝犯喎，哇！你條眉太粗，真係好似嗰個人，就拉你入我機。 其實咧，人面識別咧，分唔分辨到真定人嘅樣噶？因為以前我睇過一條片咧，嗰個網紅咧就戴咗一個嗰啲叫做人皮面具，即係啲直膠嗰啲，成個套落嚟嗰啲，咁套咗咧就好緊貼自己塊面啦，戴埋眼鏡，戴埋帽咧，佢喺街上面冇人知道嗰個唔係。 系佢个样啊。其实你有冇谂过啦？如果我真系有个我系罪犯咁啦，我又惊人面识别，我就套过呢啲直胶面具，我过唔过到关咧？都唔知噶。 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因为咧，通常我哋做科技嗰啲咧，你有攻击就会有防护吓。呢啲方面咧就系啲研究学者成日都会做嘅嘢啊。咁我有听过你类似呢一个 case 咧， 佢净系拍过条片噶，佢真系冇人认得，即系冇人知道系假样啊，即系假嘅。 可能人好难分辨啊，但系咧，如果对于机器嚟讲咧，尤其你个机器可能喺唔同嘅角度啊，或者你去调校唔同嘅光度。原來人面嗰個樣啊，同你呢啲直膠咧嗰個反射咧係有唔同嘅反應。 哦 okay、 好似曾經我睇過一啲研究報告咧，就係用類似嘅方法咧，就可以識別到，容易啲識別到。你可以試一下 嘅、哦、膠樣嚟嘅呢個。 嗱，你未必有個膠樣啦，係啊，即係可能你用張相 個鼻架咁樣， 用張相試一下用張相。嗱，你我記得你話做 gym 啊嘛，你試一下用張相。 咦係喎， 有人試過， 係喎，得唔得咧？ 系咧，通 好似 系 开唔到嘅，因为佢系 3D 面定系系啦， 系 定系 2D？ 唔系啊，咁但系如果我交嗰啲直胶面具，我都系 3D 噶，因为佢有凹凸噶嘛。 唔系，佢头先讲紧嘅就系我用一张相啊，吓张相就系完全你的 技术嘅复杂程度，亦都可以睇下佢可以解决到几多嘅问题。 哦， 啊、即系嗰个所谓头先我讲个攻防嘅理念，就系、是即系咁有趣啊。 系、 有时点解啲人要花咁多钱去做研究做呢方面嘅技术咧？就系、是。会唔会可以头先你讲想首先一定要解决啦、 嗯， 第二会唔会第二个程度可能头先你啲直胶面又可以解决， 嗯、 甚至再复杂啲嘅嘢又可唔可以解决咧？呢啲就系啲研究学者、 嗯、 通常而家即系摆心机落去嘅地方、 嗯。 另外一个古仔咧就话有一个监犯，佢咧戴咗个直胶面具就扮佢个女，但系点解后来会俾人拆穿？因为佢身形完全唔似个女，肥墩。肥得得咁样，佢个女探完监之后变咗肥得得嘅女，戴咗个直胶面具出嚟，终于即刻就即时报获啦。 Halloween 咋玩咋？ 喂，真事嚟噶，真事。 人面识别系会唔会包括埋身体特征咧？即系个人 系会噶， 嗬。 通常而家做一啲身份认证咧，都系用五官、 嗯、 你嗰个范围为主嘅、 嗯。 我暂时又少见啲攞你只手脚脚长短啊等等。 肥瘦啊， 暂时有 冇乜意思啊？ 一嚟又複雜，對於個技術應用嚟講又複雜；二嚟啊，可能因為你著衫噶嘛，係咪先？可能難又難識別啲咯。我相信會係呢啲原因，點解？即係比較集中喺五官嘅上面去做， 同埋又會唔會嗰啲嘢嘅話，其實基本上係我哋每一個人都獨一無二嘅咧。例如頭先我哋喺咪後都有講過嘅，就係話我知道而家有一啲嘅門鎖咧係用你嘅瞳孔嘅，係、 嗯、 啦，咁樣嘅就係可能係呢啲嘅，就係話因為每一個人嘅瞳孔佢都係獨一無二嘅，就等於我哋手指模一樣嘅話，咁所以佢就你揾呢啲嚟去做嚟做識別，先至會比較嚟得有意義咧。 係啊，冇錯，所以其實人嗰、那個例如指紋啊、瞳孔啊呢啲咧就係、是。每個人個獨特性比較強啲、 嗯， 通常咧，即係啲專家啊或者科學家咧，就會攞呢啲做一啲比較喺安全上邊係比較多啲嘅應用。咁、 嗯、 亦都呢一啲資料亦都相對重要、 嗯、 啊，所以我哋嗰個保密程度亦都會擺得高啲、 嗯。 其實人面咧，因為你有時出街都見到啊，或者大家都會睇到，咁、 嗯、 就會可能相對地會用喺一啲冇咁話一啲高度安全嘅地方去用咯。啊，呢、啊、啲就好，大家嘅睇法可能唔同嘅，或者唔同嘅科技公司。应用亦都唔同，咁但系起码大家喺个认知上，大家知道有呢啲唔同嘅分别先咯、 嗯。 明白，系、 嗯。 咁譬如咧，仲有社交媒體嘅例子，好似頭先欣欣同學想分享、 都十零年前，係啊，就係、是、已經嗰時會即係社交平台上面咧、 嗯， 會自動可能見到你 upload 咗啲相，咁咧佢就會自動框住你嘅面啦。咁、 嗯、 因為嗰時我哋就成日話，我有個同學同我好似樣嘅，但係個女同學嚟， 真 係 好慘咯，個女同學。 係 啦，咁咧試過有一次咧，真係我哋 upload 咗咧，真係佢咧就自動框咗嗰個女同學嘅樣， 就 話 寫咗你個名， 寫咗我名係咪 ？Is this Autumn 咁樣咁咯？因為我哋就自己朋友圈就笑咗好耐。咁其實依家係咪應該會？因為都講緊十年、 嗯、 十幾年前嘅即係一個科技嚟㗎啦、 嗯。 我見依家其實啲人 upload 相都好少會 tag 啊定成。咁、 嗯、 但係依家係咪會個準確度會高好多咧？ 當然啦，而家個技術都發展得越嚟越成熟啦。而家多數佢唔會 tag 嘅，譬如你用 iPhone 咧 ，Apple Photo 其實已經幫你 group 咗一班人㗎啦。嗰、 嗯、 度不過咧，佢都有一個功能，就係佢錯。会叫你指正，即系佢会问你、 嗯、 Is that Elton？ 嗰刻系啦，其实你揿嘅时候，你话唔系，其实佢都系 train model 嘅一个过程。 咦、欸？咁如果我玩嘢， 你话系 咗个女同学，跟住我话系， 咁我以后都变咗你， 以后都变咗 你， 系啦，所以。 上次講過啦，處理數據都要好小心。如果唔係啦，就係你嘅偏見係啦，就會令到 AI 都有錯誤啦。或者其實你唔知你有冇玩過啦，一啲嘅 filter， 一啲嘅濾鏡咧，其實都係要識別咗你塊面先可以做到個 filter。佢唔會 影相嘅啲 filter 啊 嘛，冇咗嘅話， 美顏啫嘛，美顏點擺出嚟見人？ 唔敢認到啊，根本 咁再進階少少，其實而家醫學咧都係有用到嘅，譬如啦，佢可以偵測你面部肌肉有冇鬆弛啊，或者有冇啲神經疾病。我唔知道你哋需唔需要呢個 鬆弛都可以 check 到。 係啊， 好仔細咯。 點解要咁啊？哦，即係因為腦嘅關係啊。 係啊。 人有人衰腦嘅話，可能嘅就係佢應該唔應該抌嘅。 等於你二十歲嘅你同而家25歲嘅你，都可能唔一樣啦。 殘忍你。 係係，即係佢攞翻你舊日嘅相去比較。 係啦係啦，會比較。 但會唔會譬如我就咁諗面癱嗰啲，佢係咪會都偵測到咧？ 咁當然啦，你塊面其實係醫學嘅用途上，佢係應用得到，因為你真係會有少少嘅改變。其實是五官是 最明顯的出現咯。咁 如果我呃佢咧，我專登啄個嘴咧，啄咁樣咧， 個嘴啄冇乜對你嘅生活冇。 咁咪以為我有病咯，即係我扮 張張相咁 歪個嘴咁樣。 咁仲有少少時間啦，咁而家咧就交俾 Leo 博士講少少，到底呢一個係點樣運作噶啦？等你哋了解多啲。 係啦，冇錯啦，即係講咗咁多唔同一啲人面偵測嘅例子啦。其實啊，究竟個機器或者個 AI 係點樣做分析嘅咧？咁你可以想象成咧，你佢影到你张相之后咧，你个样咧就好似放咗个九宫格，可能好多个格啦，当然就系、是，咁佢就会记录住你上面嘅格系啦，呢度会唔会系你条眉嘅开端？呢、這个会唔会系你条眉嘅终结嘅点？ 你知唔知呢个系画画嘅方法嚟噶？ 哦，呢个系画画 嘅 其中一个方法， 画画其中一个方法咯，就系你将所有嘅嘢你要画嘅嘢嘅话，就夸夸夸夸夸完之后嘅话，你就系每一格画翻出嚟咯。 系啦， 加埋咪就系嗰个图像咯。 调翻转个道理，系啦 ，AI 就系咁样去分析啦，佢就会记住你啊，你嗰只眉可能大概原来你呢个人咧条眉特别长嘅，咁佢咪用呢一个方法。就可以找到出嚟，或者條眉特別粗嘅， 人哋就得四分一格嘅，我有三分一格 嘅。咁最主要就是用呢啲方法咧，當然你越精細，咁你咪越準確咯嚇。咁可以就做到一啲身份認證啦。亦都首先可以知道你係一個人樣先啦，人啦通常就係條眉，梗係喺嗰隻眼上邊啦等等。咁呢個 我想問咧，人面識別咧，狗面係咪都得㗎？ 眼底 係。如果你訓練一個模型係攞啲狗仔嘅數據， 因為狗嘅面 係啊，道理係。 其實人面同狗面咪都一塊面啫嘛，理論上。 有時我攞嗰啲手機咧去影相，譬如影朋友隻貓咧，咁你知貓個都係隻眼好大， 都有眼都有鼻啫 嘛。face detection 就會即係譬如人像，佢就會 focus 佢樣 理論上其實佢分唔分到人面同狗面 好唔同。我相信人嘅面 係即係當然你話個凹凸梗係唔同啦，但係佢都有眼有鼻啊口，不過即係嗰個排列或者嗰個凹凸唔同啫嘛。 就係啱啱頭先講嗰個精確度就係咁解啦。你頭先九宮格就唔係真係九個格嘅，即係我嘅意思係可能 好多個格， 千個億個或者幾千萬個格之後去做一個分析。咁點解我話狗或者人嘅面可能好唔同咧？可能我真係唔係呢方面專家，但係以我估計啊，因為可能你啲鼻啊，通常可能會相對個比例上 會唔同，係會 個比例上會唔會大？但係個人咧，我唔係好肯定，或者個嘴會唔會通常個嘴係有嘴唇咁樣，或者有啲顏色嘅比例咁樣，即係有要結合曬好多個數據去做分析，咁就睇到個人同狗。嗰、那個可能嗰個特徵個變化， 但我想問翻阿小師妹，頭先你所講嗰個咩個塊面嗰樣嘢咧，係咪即係話如果健康同唔健康嘅人，佢會即刻 read 到就話俾醫生咧？哦，佢可能見到佢面上呈現啲咩斑啊，或者有啲咩紋就係有病，係咪咁啊？ 嗱，首先咧，第一個問題就係面對咧，其實唔代表唔健康噶嘛， 老 你都係啊，我哋又唔可以咁樣講嘅。不過咧，佢就可能通知醫生，哦，佢塊面同佢哦上一次嚟嘅時候有少許嘅出入，就可能叫醫生可能問翻佢到底係年齡嘅因素啊，定係真係患病嘅因素啦。 其實大家上完呢個 AI 班咧，將來都可能可以邀請一下啲專家嚟啊，真係問一下問翻佢，例如頭先面部會唔會揾到啲面部分析？ 即係啲醫學嘅專家啊，其實佢喺佢哋個專業嘅領域之下，其實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好明顯唔同嘅分別咧？即係頭先你講啲某啲疾病，會唔會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咧？如果其實有咧，都真係可以答你呢個問題，真係可以 AI 可以分。 其實我仲諗添啊，會唔會食物第時都可以咧？佢豬肉咧一 AI 一睇，哦臭咗啦，唔好食啦咁樣，得唔得嘅咧？ 佢訓練緊，佢訓練緊，呢個模型佢訓練緊係啊，你會 冇嗅覺嘅喎。 唔係有時佢雖然除咗嗅覺顏色啊，係 啊，係啊。如果嗰個定義個標準係真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嘅，例如某啲生果應該就有，係 啊係啊，係 咪即係嗰顏色嘅深淺係影響佢嗰個熟唔熟 曬啊？ 係啊，咁呢啲就真係可以攞嚟分析咯。但係你話豬，我又唔係好熟啊。 呢個有時延伸閱讀嘅就係我哋上次有講過啦，就係如果你講緊話即係個人面嘅話，佢可唔可以分得到嘅就係真係我想去訓練嘅嗰個模型嘅就係識得分美醜咯。 嗯，即系靓 唔靓？有冇呢一样嘢噶？因为曾经有讲过嘅就系，其实美丑嘅话咧，系你对唔对称，系有个黄金比例噶嘛。 我都想大家探讨下呢一个问题。 探讨 系啦，因为咧， 考试咯， 系啦，我哋先从技术角度头先了解完。 我觉得可以， 我都觉得可以， 因为你有黄金比例噶嘛。 即系眼伤佢几多啊？只眼 有 几大啊？ 有 一个 黄金比例嘅就系 Brad Pitt 系接近完美，所以啊，个个人望上去都会觉得佢咁靓仔， 非常厉害啊！你知道黃金比例呢樣嘢嚇，咁如果你係 buy 呢一套咧，即係個美學嘅分析啊，即係你係覺得黃金比例嘅應用，你都覺得嗰啲就代表美嘅話咧，咁我答你咁咪係咯，咁 AI 可以做分析咯。但有啲人就唔覺噶嘛，有啲人會話：哦，黃金比例好靚咩？我唔覺啊， 我中意隻眼歪啲 嘅。係啊，即係美嘅標準， 個個都唔同。 美嘅標準好唔同啊嚇。咁啊，我覺得我哋都之後可以再翻嚟去探討呢個話題啊，尤其喺人面識別啊，特別係例如。同學咁想揀 啊！我真係好想 揀個靚仔、 靚仔嘅男朋友。 同埋咧，近年有啲人整啲 AI 美女咧，AI 美女整到最 perfect 嘅咧。但如果可能有啲人會睇覺得太完美啦，太假， 但 係 得出嚟嘅，我覺得都係一樣樣嘅喎。 係啊， 永遠都 係 因為你個比例都一樣 嘅。冇錯，嗱，咁係咪即是話嘅就係其實美醜係有一個？普世嘅標準咧， 但係有啲人會覺得呢啲樣唔係靚咯，佢只係 perfect 咯，係唔真咯。 係啊，都係眼大啊，長頭髮啊， 嗱，不如嗱，去呢啲探討呢啲問題咧，我哋不如下次咧就大家一齊翻去收集下。 你話帶個人做 大人，唔係淨係人嘅，唔係淨係人嘅，睇下美學。在不同方面啊，究竟會有冇一啲標準呢 ？AI 又有冇機會可以分析到呢？其實都是一個幾值得探討的話題嚟。 好，今天多謝曬嚇呢個博士同埋小師妹嘅，多謝多謝。好啦，下個禮拜我哋就講一啲靚仔靚女嚇。OK， 好，咁啊馬小鬼調翻， 馬小鬼翻嚟啊， 係啊， 唔好 啊，點解用扮係嘅？ 好，12:00先咧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欢迎你，来了啦，哎呀。 老师， 我就系马咩啊？ 上个礼拜都系佢啊，系啊，佢叫马小欣啊嘛。 系咯，几咩二嚣到五爽来爽堂啦，系咪啊？ 佢 听我讲咧， 焦糖啊，焦糖 系啊，焦糖， 焦糖啊，系啊， 焦糖。 连粗量就礼拜冇爽堂咯。 系啊，两个礼拜啦。 乜嘅意思？系咪唔中意挨？ 扣佢粗行分啦， 粗行分， 扣佢粗行分，俾阿黑猪佢啊！ 我头先讲话连续两个礼拜已经冇 上 堂 咯，系咪佢唔中意你？ 冇错，系咪唔中意我咧？系咪啊？有啲咩特别嘅意思咧？ 佢中意你，你仲惊啊？ 我肚系咁啊！ 佢今日驗孕啊！ 我都知道嘅，系啊，個肚系咁，我都應該驗一驗噶啦。好啦，咁啊，至於係今日嚟講嘅話，我哋好開心啊！客家婆來咧，梯次解咧，我降蝦嘅就係消費券啦！ 哇，正啊！ 我仲未用啊。 七月十六啊，如果我冇记错。 草埋啊 ！ 你唔系 洗好劲嘅， 你上一期都未用系嘛？ 我上一期换咗做另外一啲 gift card 咁样，系、 哦、 系。 哦就係、是、咁樣，你先至可以就保留， 因為 係啦，因為唔得噶嘛， 因為會過期嘅。 係啊，同埋佢就係一定你用咗先，佢先至會再過啲錢落去你嗰個 account 度噶。係 啦， 係啊，所以係啊，就唔好 換咗 佢。聰明喎， 係啦，儲埋一次過就買我想要嘅嘢。 阿東，你想買乜 嘅？我想買呢個電腦。 但係你嗰樣嘢 聽鬧， 係咪你側邊嗰個人想要嘅咧？ 唔 係，你而家講出嚟，可能佢話喂唔係喂欣欣，我以為你會買俾我。 唔你買俾我，你不如買嗰啲咩光波爐啊？ 微波爐。 微波 请个厨师，唔系攞换咗嚿真钱，我每日出去食饭，唔使煮。 好过啦，咁样系咪？好啦，咁啊嚟紧好快咧，我哋会有呢个消费券啦。咁我想问一问嘅就系，你哋有冇谂过就系点使咧？咁啊，欣欣就知道嘅就要储埋嗰就要买个听闹啦。系啦，咁啊想问一问嘅就 系 阿小张张啦。 我通常咧，我就系有为而使嘅，即系我会谂住一样嘢买，但系今次我谂我唔会，我系会 唔够钱喎，有时 因为今次 觉得今次系，我见到有好多嗰啲人喺度讨论嘅就吓得个2000嘛，系啦， 其 实 唔系嘅，上一次有3000你使咗啫，系啦，咁但系我谂今次我会即系见到咩就。使咯，即系我平时系留翻，系、譬如买一样嘢用晒呢嚿钱，而家我唔会啦。譬如饮茶又使、买咩又使，咁可能就 市场又买， 系啊，咁都仲好咯，仲开心咯，唔需要先咧谂下买咩啦。 有冇夹埋一家人嘅钱谂住可以去买啲劲啲嘅嘢啊？ 又 可以 点样 买？ 因为个个有唔同嘅嘢想要啊嘛。 哦， 系啊， 咁样我都冇得倾， 冇理由骑劫人哋噶嘛。喂，唔准买嘢，留翻俾我，等我买俾你。 我同你好 friend， 大家一齐夹埋一齐。买个洗衣机咁样咧，你以前都要噶，以前咪就你屋企会可能系买啲比较贵啲嘅电器咧，跟住就阿哥夹一份，阿家姐夹一份，阿细佬可能系出几百咁噶嘛， 系 咪先？冇啊，冇呢啲歌仔唱嘅， 而家 难 啲啦。 好啦，咁你就冇话特别啲咩想买嘅。 今次 谂 住即系中意买咩买咩咯。 嗱，我又觉得消费券咧系真系会刺激到你，你就买一啲你平时唔会谂住买，竟然都有多嘅钱去买。 豪啊嘛， 豪 啊 豪嘅。嗱，咁我有睇过咧，就系喺网上面有好多人都讨论啦，咁就嚟紧嘅消费券嘅话，你咪究竟有啲乜嘢咧系想买嘅？似乎嘅就系电器居多， 系啊，通常都系嘅。 但系电器好似你话斋，如果你剩低2000蚊咧，洗衣机已经买唔到啦， 洗衣机买唔到， 冷气都买唔到， 或者贴少少咯，即系自己 on top 再。 可能佢讲紧嗰啲系多士炉啊，微波炉嗰啲就得， 系，譬如 呢啲咪就无谓咯， 呢啲就得。 我老婆买咗部水机，系啦， 冇错， 水机 饮水机， 有饮水机， 家居都用水机啊， 有饮水机。 即系因为有嗰啲过滤咁样， 冇错。佢有一日好兴嘅，有一只咧就系话你插咗之后啦，咁跟住咧佢就系可以帮你嘅，就系过滤完之后嘅话，再即刻热，咁你就可以咧就 贵唔贵啊？ 1000多蚊度， 我考虑 唔使太，唔会太贵。 我突然间谂翻，我想答你一个问题。我其实有一样想买，但我怀疑应该唔够钱。虽然我冇做嘅资料搜集，因为我记得系约有用呢一样嘢嘅。咁我咩啊？ 吸尘机。 好犀利喎！佢真系我肚里边嘅虫嚟啊！点解你会知嘅？ 吸尘机好好啊！你屋企有猫啊？ 即系地下转下转下嗰啲啊！ 系、 嗯、 吸尘机系 自己会吸嗰啲啊？ 系啊，自己会吸 嘅系咪啊？ 吸到啊！就 系唔够钱系咪？ 够钱。 二千蚊都 有咧，我俾我话俾你边个？ 系啊系啊， 买到 我就 系 想 买， 我想买 吸尘机机械人， 又唔使自己周围行嚟行去。 因为咧，我发觉好多嗱，我唔可以话女仔制造问题啦，不过多数系女仔制造问题。 长头发 系啊，即系地下啊，洗手间 系， 佢做唔做到？ 吸到，完全吸到，但系你记住要倒。 我以前咧就用过比较蠢嘅方法，就搵胶纸喺地下咁样黐， 咁啊黐到几时啊？ 咁啊黐到而家咁。 你搵个碌啊，碌好啲 系啦。 系啊， 后来翻去吸尘机就好快啦，啡咁就吸晒。 系啦，佢仲有一个好处，嗰就系、是、咧，你就可以教佢啦。譬如可能你而家咧，呢个时候你翻到工啦，你屋企冇人噶啦嘛，咪得只猫喺度啫嘛。教时间，而家咧我就会教佢嘅，就会喺屋企度吸咯，系有啲咁咯，吸完咗你翻到干净噶啦，甚至乎有一啲系干湿嘅，有一啲佢就可以帮你吸埋尘之后咧，帮你抹埋笪地。 咁犀利 都有 哇， 系啊，咁嗰个就会比较贵啲啦。不过你讲紧呢啲系小家电啦，就小电器啦，嗱真系。中喎，我就讲过啦，就消费券点使，有啲讨论区嘅话要讲嘅咧，就系譬如可能阿欣欣你要买嘅电脑中，另外就系你老婆买咗嘅饮水机中，仲有嘅就系小张张想买嘅就系呢个吸尘机机械人中，仲有啲咩你估下？ 多士炉系嘛？ 微波炉？ 电饭煲？ 多士炉？ 路唔買噶啦， 而家唔買噶啦， 唔買噶啦， 冇人焗多士啦，已經 冇啦， 因為有太多佢哋嘅佢爐可以做 小雪櫃咧，會唔會有小雪櫃？ 唔會唔會， 而家小雪櫃唔買噶啦， 係啊，買小雪櫃嚟做咩啊？露營 唔係因為有一個人住咁，你冇人買個大雪櫃啊嘛，以前 係啊係， 我都買過嘅小雪櫃，不過真係擺好少嘢嘅啫。 誒會唔會嗰啲嗰啲叫做藍牙嘅一啲音響， 冇錯啦，藍牙嘅音響嘅，包括嘅就係我哋嘅 headphone 啦，或者係藍牙嘅喇叭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因為喺嗰個可限嘅範圍裡面嘅話咧，其實係你買到，你唔使貼錢， 差唔多係啦， 冇錯啦。另外仲有一個嘅就係，我估唔到你哋冇諗過會買啊，而家好興啊，洗碗機啊， 嚇， 好興咩？好 多 咁多年都未用過 嘅咋，好平嘅咋，原來係，我而家身邊好多人咧。 好嘥水喎， 嘥水嘅，同埋嘅就係唔乾淨嘅，聽聞係洗得唔係太乾淨嘅。 咁唔係做乜鬼？ 又嘥水又唔乾淨 啊！係啊， 我老婆就指住我，你咪嗰個， 你咪洗碗機咯， 人用洗碗機 啦， 係 好興啊！而家成日都喺度講緊嗱，除咗你話洗碗機之外嘅話咧，仲有另外嘅一個嘅，即係啲影視娛樂嘅嘢嚟嘅。男仔應該會有嘅喎， 係咪啊？啲音響都唔係， 唔係。再估 投影機， 投影機，投影機又係另外一個非常之熱烈嘅，有好多人 因為投射落埲牆度就已經好大，係空間影響好大， 冇錯，就係連電視機都唔需要啦。咁啊，室內設計上面嚟講嘅話咧，佢哋都講過，就係話如果你有留意過喺室內設計裡面咧，如果你要留一個位置係要揾嚟擺你嘅電視嘅咧，所有嘅嘢嘅話咧都要 fix 死曬噶啦，因為你嗰張 sofa 係一定要對住你嘅電視， 以前係 投影機就唔使啦，係咪？你可以喐個喐嚟喐去 有埲牆得啦， 但我真係懷疑投影。啲射落牆咧，嗰個解像度同睇電視真係唔同，電視係真係靚。 佢有個 screen 嘅，係啊，而家有啲4K 嘅啦，係啊， 唔會鬆散咁樣啲樣， 唔會啊，就係唔會啊。同埋而家有啲係短距嘅，短距嘅就仲好啦。嗱，如果大家係投影機嘅話係有用嘅，你都會知道其實佢有個距離噶嘛。咁啊，有啲係衰啲嘅話咧，就係會 blur 曬啦。但個問題係你而家講緊嘅就係短距嘅咧。 好似嗰啲公司嗰啲presentation 冇錯， 有 PowerPoint 咁樣， 係融曬嘅啲樣係。咁但係如果你話就係短距嗰只嘅話，係好正嘅。你可以咧就係喺你嗰個牆前邊嗰度，你已經擺。佢就係打上去，咁就得啦。 我見過有啲咧， 直 情咧就係你瞓喺度 打上天 板， 呢個都得，我都有試過，好正嘅。 係啊，瞓喺度咁。 瞓喺度， 但嗰啲幾多錢啊？都係2000蚊搞得掂。 有。千幾二千元的話都有都有已經可以買到了。好了，另外這個之外的話，男仔很多喜歡的就是買什麼？ 體操跑。 不對，還有留在家裡，有時女朋友會很生氣。 按摩槍不是。 遊戲機。 哦。 遊戲機都很多。遊戲機買不買到啊，我懷疑。 買到的，有些型號是買到的。 有些型號買到的，是不是？那些就會買遊戲機。好了，剛才我們討論過有這麼多的消費券，你會打算怎麼花的話，哇，都已經差不多了。電器很多。其實現在我們就用客家來跟大家講講，究竟那些是怎樣發音的。好了，首先我們有講到的就是在藍牙方面的，其實我們都會經常帶著那個是什麼？ 耳機。 耳機。但是這個耳機的話反而就不是那麼多，都喜歡的話就買這個藍牙的喇叭。 喇叭。 喇叭呢，如果你說是藍牙喇叭呢，我們不如講就是講喇叭啦，好不好？喇叭。 喇叭。 是啦，喇叭。 喇叭。 嗯哼。同埋我們的，是啦，同我們廣東話的發音是有些相似的。咁廣東話就是喇叭，咁而客家話就是喇叭。 喇叭。 是啦。咁譬如喇叭花嘅話就係喇叭花， 喇叭花， 喇叭花， 係啦，喇叭褲就係喇叭褲，好似 有啲泰文。 係啦，另外有一個就我估唔到你哋嘅，就其實我自己都有諗過嘅，就係買呢個洗碗機，射碗機， 射 碗機， 係 啦， 射 碗 機。 而招兴而护卡，言玉射幻剑， 言玉射 幻剑，你有用？你有用啊？ 我有睇过。 佢每一次用，即系每一次个 process 要几耐到啊？ 个 process 就系睇下你洗几多嘢。 哦， 系啦，但有少少似嘅就系有一啲嘅洗衣机，佢系会有个唔同嘅嗰啲毛啦，同埋佢就系佢你洗几多嘢咯。咁但系我谂佢嘅 process 啊，半个钟。九个字，但 系 就真系几 好多啦！我十分钟可以洗晒成林， 唔系咯，仲要干净，爆干净， 人系可以好快洗晒。 有啲人测试啊嘛，就系话其实若果你嗰啲位你摆得唔好嘅话咧，佢有好多就系洗唔到噶，唔干净噶。 最尾都要自己洗翻。 对，系，但我就觉得即系大部分嘅有可能佢帮你洗八成咯，咁样啦，系啦，射碗键， 射碗键。 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另外有一个你瞓喺度都可以睇到嘅就系 投影机， 投影机， 好啲吓你啊！ 调 你唔话你自己，你危险啲。调音机， 调音机 系啦，就系投影机啦。 调音机， 调音机。好啦，另外仲有男士们好中意嘅就系游戏机，就系摇希机。 摇 希机，好。去到第五个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咧，小张张同埋好想买嘅就系 吸尘机、 贴钱机、 贴啊， 系啦，贴钱机、 贴钱机。 系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噶咯噃，咁就系讲紧咧，呢个叫做气炸锅，气炸锅都好受欢迎噶吓， 气 炸锅， 气炸 锅，系啦，气炸锅，咁呢个就系煮嘢食啦，系咪？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咧，就买俾你老婆嘅。另外仲有你想买嘅系 天牢， 好嘢，天牢， 天牢， 天牢， 天牢， 买到咩？2000蚊买到天牢， 我加埋之前嗰啲 嘛，系啊。咁啊，当然有啲人会买平板啦，甚至乎就系呢啲咁嘅3G 嘅 手机 嘅手机啊，或者系一啲嘅表啊咁样，都系好受欢迎啊。另外嘅就系简单啲啦，就会大家会食食一餐劲嘅，食一餐劲嘅点讲咧 ？Sit 太餐， 食太菜啊， 食大餐 哦， 系啦，客家人哋讲嘅就 Sit 太餐，系啦，就食大餐。好啦，另外仲有嘅就可能近近地嘅话咧，有人会去一啲比较近啲嘅地方，就去旅行啦 ，Hilly 行。 Hilly 行， 哇， 好似英文啊！呢个 系啦 ，Hilly 行 ，Hilly 行 ，Hilly 行。 好啦，而最后尾嘅就系你老婆买咗嘅饮水机，盐水机， 盐水机。 咁你系有啲深噶吓， 好难啊， 好难咧， 发小强错， 更深嘅都有。 系啊，好啦，我哋嚟一次咯噃，喇叭， 喇叭， 洗碗机， 遮云机， 投影机， 调音机。 游戏机 摇希机， 吸尘机 贴前机， 气炸锅 气炸锅， 电脑 天脑， 食大餐 sit 太床， 去旅行 hilly 行， 同埋最后嘅饮水机 饮水机， 即刻嚟我哋嘅天天参加。 好，我系娃娃。 娃娃，点解个娃娃？ 喂，娃娃， 好啦，娃娃同埋 V V 啊， 你好 ，V V 娃娃，好啦，第一题，七十年代喺我哋香港有一种由膝头向下到边阔脚型嘅娃娃， 喇叭， 好叻娃娃， 我唔记得我叫咩名， 你 阿小强试过，小强试过，佢唔记得嗌，一路都唔记得， 我嗌咗嘻嘻啊，其实应该系 V V。 你呢啲 V V 啦，第二题俾人形容激到咧就嚟爆啦，我哋会话我真系俾你听诶， 气炸锅 系啱嘅。王杰有一首歌曲《一场乜嘢》，一场乜嘢话， 要气机 啱啦。第四题 ，computer 即系乜嘢啊？ 天牢， 天牢。第五题，家务之中有啲乜嘢系最容易哇哇？ 啊 ，keep 前机 错系会有主副手嘅咧，保答。 四环机， 四环机， 四环机。 第六题可以帮你扫地嘅机械系叫做娃娃。 keep 前机 好叻啊！第七题喺天气热又户外工作嘅时候，我哋需要饮，我哋做啲乜嘢啊？ 盐水机。 第八题，小强虽然要减肥，但系佢依然咧都娃娃。乜嘢？ 折太重， 好叻啊！第九题，佢啱啱去泰国做咗娃娃 ，Hilly 行， 去 Hilly 行。最后尾嗰题咧系乜嘢啊？ 最后尾嗰题咩？ 剩翻嗰个系， 剩翻嗰个系调音机，调音机系嘛？ 你死都唔肯讲， 调音机，调音机。 今日真系非常好，成绩方面嘅咧就系阿姨同埋阿娃娃系 打和， 打和，俾唔打和， 打和。 正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楼价指数连升四个月之后转跌。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51，按月跌0.74%，四月升大约0.4%，按年比较指数跌近9%。不过今年头五个月升近5%，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指数按月跌近0.8%。大型單位按月跌0.7%，按年比較分別跌超過9%同埋近3%。租金指數就連升四個月，是去年一月以來最高。五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180.6，按月升近1%，按年升1.5%，頭五個月升近3%。今个星期六是七一回归26周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担心有人会利用这些特别日子制造议题，甚或骑劫或者采取一些行动，以达至邪恶和危害国家安全目的，必须要小心应对。第一届行政长官表扬榜得奖者是到土耳其地震灾区协助搜救工作的香港特区救援队。邓炳强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因应相关救援经验，认为若果港澳和大湾区城市一旦发生天灾等紧急事故，彼此可以动员救援队互相支援。他说希望今年年底有实质方案，会视乎距离彼此间以不迟过一个钟的时限抵达各城市，尽快协助救灾工作。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加入持续性、就业情况和国际研究网络三项新指标。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八强，但是排名都下跌，其中港大排26，中大排47，科大排60，理大排65，城大排70。港大回应话，确信透过实践港大勾画的未来愿景蓝图，致力成为亚洲的世界级大学，将会更进一步提升港大在国际间的声誉。中大表示，各项主要世界大学排名榜使用不同的评分方法，亦都会不时更新。全球高等教育界仍然在从新冠疫情中恢复，非本地学生流动和国际教师招聘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受影响。菲律宾警方针对网络犯罪活动采取今年最大规模行动，救出2700多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怀疑受骗到当地从事网上诈骗活动。菲律宾反网络犯罪部门发言人说，警方星期一在马尼拉大都会拉斯皮纳斯市内7座建筑物进行夜间突袭，并且讯问被带走的人士，以确定哪一些是受害人和疑犯。警方引述有受害人说，是在社交网站看到招聘广告，应征到菲律宾为网上游戏寻找玩家，很多人被迫每日工作12小时，每个月赚取24000比索，即是大约3400港元，并且被禁止离开建筑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手不放手，夜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守护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片段人间，一三四， 城市每个不同的时间都必有一个不同的面貌。早上时候，匆忙赶上班的上班族，不论是男是女，穿着名牌的皮鞋或者是三寸高的高踭鞋，大家都是步伐一致，三步当两步咁，匆忙向住同一个方向走。仲有面上疲倦而冇笑容嘅面孔，模糊消失喺熙来往往嘅人潮当中。同样嘅挤拥，同样嘅繁忙，早、午、晚。翻工、食晏、放工，再各自轮回三次，大家又再拖住被工作折磨得不似人形嘅躯壳，若无其事咁样翻返去自己嘅屋企休息、工作、再工作，认命咁样演住呢一个命运嘅牺牲者，一日又一日，一年复一年咁样幸存落去。夜晚的中环美丽而寂寞，三月中的春天湿润之中带着一点寒意，今晚落着微雨，又为这个寂寞的城市带来几分的诗意。 calling 134。 喂，134，你系边位？ 罗太，有心事。 几时嚟接你？ 而家。 目的地呢？ 人工受孕中心。我叫做罗里卫兰，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结婚四年都未有小朋友，丈夫在家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屋企亦都只有他一粒仔，好想抱孙令到家门有后，这个责任好自然就会落在我身上。我们都好想积极，但亦都好心急。我认同传宗接代是神圣而严肃的责任，我会努力，但是次次都是失望。 罗太你好。 134你好。今次是第几次车外中心了？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六次了。 你有没有小朋友啊？ 没有。 想不想有啊？ 我还没结婚，你有想到未来想怎样？不过就算第二次结了婚，其实要不要小朋友我想都是随缘的。 134，你信不信这个世界是有报应的？ 我相信有因果，但罗坦这件事跟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呢？ 结婚四年，我和罗生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想生回个 BB 令奶奶开心。我们看过神医，吃过中药，什么针灸令女的疗法都试匀了，人工受孕都试了这么多次。每次将受精的胚胎放入我子宫的时候，我都满怀希望，但是次次都是拖到三个月我就拖不到。你觉得是不是很邪？ 在怀孕初期流产 是不幸，不过都是普遍的现象，罗太不用这么紧张。 我相信是他们的哥哥或者姐姐不让他们出世。 罗太你意思？ 我在20年前意外怀孕，不要个 BB， 那时年纪小没办法，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后悔很内疚，自己亲手这样毁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剥夺了一条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我没资格做妈妈，我只是一个杀人凶手。 罗太，你的自责令到自己不能够怀孕，这样对你和你先生很不公平，与其继续是这样，不如想办法放低，原谅自己。 我的惯性流产或多或少同我曾经不要 BB 有关，你叫我怎样原谅自己？怎样啊？为什么请我来儿童院？ 有很多未婚妈妈的遭遇同你当年一样，他们选择勇敢地将 BB 生下来是需要勇气。罗太当年你糟蹋了个小生命，但你现在可以救回一条小生命去偿还。 134， 有没有领养的小朋友？当佢自己嘅亲生骨肉咁，将佢养育成人，咁样做系有无限功德噶。唔知过咗几耐，某一日，我喺九龙塘一间幼儿园门口，啱啱下昼四点几放学嘅时候，我见到罗太有一架车嗰度行出嚟，突然之间，两只手张开，拥抱一个好可爱嘅小妹妹。一路不停地锡佢，在佢面上流露出好似圣母一样慈爱的光辉。 Calling 134， 我是134，请问哪位？ 梁先生，有心事。 我怎样去接你？ 我老婆教仔做功课的时候。 目的地呢？ 初恋。我是梁志伟，作家，是我由细到大的志愿，不用过着朝九晚十的黑板生活，在屋企写稿，赶及在死线之前交稿就是我的使命，跟大部分的男人一样，去到某个年纪就去完成一些目标，例如成家立室，将我本来平静的人生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大跃进，义无反顾地走入地狱的深渊。 梁先生做咩皱晒眉头咁样嘅？ 嘘，你听唔到我老婆闹紧人啊？ 唉，听到。我只系觉得梁底日日都系咁样，佢自己都会唔开心啫，系嘛？ 我初初识佢嗰时候，佢唔系咁噶。自从结咗婚之后咧，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生埋 B B 之后就更加成个驱魔人咁啊，好得人惊。唉，唔知点解，近排我一直谂翻起我嘅初恋情人。 嗯，回忆总系美好嘅，初恋更加令人难忘。 系啊，我甚至乎记得佢洗头水嗰只味。每次佢拨头发嘅时候，就会传嚟一啲好似青苹果咁嘅清香啊！我仲记得我揽住佢嘅时候咧，嗰种好怦然心动嘅感觉，感受到佢嘅体温，令到我好似触电咁嘅。 明白嘅，呢啲咪就系初恋嘅感觉啦！一生人第一次被爱情触动嘅体验，难得梁先生到今日都记得咁清楚。若然你嘅初恋情人知道，我相信一定会好感动。 真系噶。有时咧，我都会谂噶。如果当年我系同佢结婚，我今日就唔会搞成咁啦。唉，我仲好挂住佢，好想知道佢依家变成点。 梁先生啊，你望上去啊，二楼露台晒紧衫，各位女士认得佢吗？ 嗰、那个哇，中年发福、蓬头垢面嗰、那个，佢系 佢就系你日思夜想初恋嘅情人。就算变成点样都仍然努力为自己屋企人作出牺牲照顾佢哋。佢而家好好咁生活落去。 麻烦你停车，我想同佢打个招呼。 何必呢，过去有一个过去，你应该努力未来。 咦，做咩你兜我返嚟屋企楼下嘅？ 梁先生不如上楼接你公子落嚟同佢游下车好。佢每日都屋企忍受你太太啰啰嗦嗦，其实都要唞下气。 咁我会阻住你接下一个 order 噶，点好意思啊？ 为咗你，为咗你个仔仔，有乜所谓？我愿意为你破例。嗰次之后，梁先生两父子嘅感情就更加好。一有唔开心，就两仔爷食雪糕，将平时难以忍受嘅噪音融化到又甜又好味嘅雪糕里边。人生嘅甜、酸、苦、辣，有人陪住你走是不同的。 乍暖还凉的三月份，扑面而来的风依然会令人觉得冷。大厦的灯大部分都熄灭，只是有一两间依然亮着。连未睡的人因为什么事不休息呢？因为失眠定是有心事？若果你需要有个人陪下你，若果你有心事需要一个听众，你可以找他。 你好，我是一三四。 他会在你人生感到彷徨的时候去接你，陪你走一程，再让你重新上路。很多时候原以为是目的地，往往是下一个旅程的起点。 一三四编剧李丽蕊，感谢。听日我哋星期四继续有 疯狂回归。 阿肥强都记得名，又叫肥强，又叫傻强， 辛苦晒你啊！ 唔该晒， 应该 仍然有效，到今日三点。好啦，交俾李志刚，未完看过，听朝十点， 听日再见， 拜拜。